说过很大，其实一个家，一心装满过，一手撑起家，家是最小锅，锅是千万家。在世界的锅，在天地的家，有了强的锅，才有福的家。锅的家住在心里，家的锅已合住你，锅是荣誉的毅力，家是幸福的洋溢。锅的每一寸土地，家的每一个足迹，锅与家连在一起，创造地球的奇迹。